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0号啊，星期二骚动音乐咯。 嗨， 咁啊，提提你，今日我哋有嘉宾出现。 冇错，我哋六点钟将会有 Chantel 姚卓菲嘅出现嘅，咁带嚟佢嘅新歌啊，《初心小岛》啦。 系，亦都讲下佢两边飞嘅生活系点样啦。 冇错，非常之忙碌啊，听到都觉得哇真系好攰下。 姚卓非常之忙碌， 系要。下次送咁样， 姚卓非常忙碌。 咁啊，讲歌之余又会讲下啊，到底佢嗰边校园生活点咧？即系原来除咗读书以外，佢都玩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嘅，即系例如游下水啊，玩下呢个 netball 啊，篮网球啊， 呢个有趣啊。 系啊，呢咁啊，一阵间就会喺六点钟啊，上台同我哋分享下嘅。 亦都知道喺嗰边会唔会都有啲同音乐上面嘅嘢 又 发生下咧？咁样样咁样就可以听得到啦。哇，我想。去到今日啊，星期二啦，我仲系腰酸骨痛啊。咁事关咧，我礼拜日 老啦， 真系老啦。咁啊，好耐冇做运动咯。咁啊，啱啱礼拜日就去做一个活动啦。咁就系一啲运动嘅宣传嚟嘅。嗰种运动咧叫做匹克球，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咩吓？ 匹克球，匹奥林匹克个匹克， 林奥林匹克个匹 克啊， 匹克， 哇，好辛苦啊， 匹克。 系啊 ，pickleball，pickleball，pickleball， 系啦，咁 系边个黑啊？李克勤啊， 唔系奥林匹克个匹克咯， 哦，系啊，直头嗰个 写法啊，系啦，系啦，奥林匹克个匹克，系啦，咁啊，佢系一个点样样嘅运动？我觉得几有趣，因为我第一次玩，其实听咧有听过，或者喺网上面都有睇过下一啲片啊成啦。咁佢譬如我啱啱礼拜日嗰日佢一个啲同学日嘅活动，咁啊邀请佢去玩，咁样学玩啊成啦咁。咁你嘅理解就係呢佢個球場嘅 size 呢就係一個羽毛球場咁大到啦。 羽毛球 大概一個羽毛球場。 Okay, 就已經幾多人玩嘅先幾多人玩。 可以二打二啦最多、或者一打一都得嘅。 最多我諗緊二打二。我以為係講緊即係兩個人就玩曬咁樣，即係兩個人打兩個人， 係二打二啊， 雙打 係啦係啦，雙打或者單打都得嘅。咁佢就個 size 大概係羽毛球場左右啦。 係。 咁佢嗰個中間有個網嘅，咁個網嘅擺法咧就係好似網球咁樣，即係 羽毛球場嘅 size 就網球咁樣嘅網。 係啦，拎住一塊好似乒乓波咁樣嘅球拍，所以啲。所以啲人會形容 咩都有啲， 所以啲人會形容咧係啱啱以上三種運動嘅融合嚟嘅。 O K， 係啦，呢個匹克球 真係冇聽過喎， 冇聽過啊，係啊，你有時會見到啲人拎住一塊拍咁樣打，咁但係咧你望落去佢打嘅動作各樣咧就好似網球咁，因為個波咧都係嘅。其實你幻想就好似將因為乒乓波放咗喺地上面玩啊嘛，咁因為 tennis 就係網球，擺上台就叫 table tennis 啦。咁你理解嗰樣嘢，嗰個其實個運作係咁噶嘛，係啦。咁只不過而家你就企咗喺個球場裏面，就好似網球咁樣樣。咁但係個打法亦都有啲似即係乒乓波或者網球都差唔多。 個波大概有幾 大？個波係一個網球大少少嘅 size， 不過咧佢嗰個嘅質地就係一啲嗰啲亞加力膠嗰類咁樣。 有彈力嘅， 有彈力嘅，但係冇網球咁重嘅。 OK。 系啦， 細細個嗰啲，好似你佢個質地好似你去嘉年華掉波波嗰種膠，嗰啲咁啊，係啦，佢重少少咧，有彈力嘅咁樣。咁你就拎住一塊拍，咁嗰塊拍就似乒乓球拍咁樣，係實心，即係唔係羽毛球或者網球咁樣用網拉線嗰只。 重唔重得過塊乒乓球拍？ 會重少少嘅，因為佢拎上手，佢嗰個接觸面咧，佢又唔係好似乒乓球拍咁樣係膠咁樣有好強嘅摩擦力嘅，佢係一個好有趣嘅膠嘅質地，滑滑地咁樣嘅。系啦，大概系一个咁样样嘅器材啦，咁样。咁跟住嗰日就去试玩，咁有个教练就会教你大概一啲规矩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本身你有打过乒乓波、羽毛球或者网球三样其中之一或者更多嘅话咧，其实上手咧都相对容易 嘅。 系啦，因为我嗰日最后玩咧，我嘅步伐就用咗羽毛球嗰种，即系嗰啲环移啊嗰种啦。 因为佢个 size 同羽毛球 都似嘅，系啦。咁但系啲波嘅来回就唔系羽毛球嗰种个波喺上空嘅，佢真系好似网球咁。咁网球咧，我就真系好少玩嘅，向来都。咁但系你大概都会知道点样 概念系点 啊？概念啊，或者啲啲人点样打啲动作啊，咁样样啦。咁然后即系抽击嘅个动作就有啲，我会用咗乒乓球嘅嗰种，即系啲转腰啊嗰啲成啦。虽然教练话其实系唔需要转咁多腰嘅，即系佢其实话个幅度唔需要咁大，可以争取嗰啲击球嘅时间。 但打出嚟有型啊嘛，轉條 係啦，好似好勁，但原來慢咗啦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嚟嘅。咁嗰日就去玩一個表演賽咁，我同阿攝，跟住就再加我哋嘅對手咧就阿德同埋阿 Andy 黎展峰咁樣，係啦。咁 即係黃明德阿黎展峰， 係啦係啦。咁啊兩個後生仔就對我哋兩個。 后生仔， 后生阿叔， 阔户 阿叔，两个阿叔咁样啦，因为佢两个嗰啲大事嚟，咁我两个就即系去试玩咁样样。咁我觉得成个过程好有趣嘅发现系咩呢？就系即系有玩运动啦，由细到大都，虽然已经隔咗一年冇玩，即系冇掂任何运动类嘅嘢，但系嗰种运动嘅基因咧，都仲留住喺身体里边，即系你要学一个新嘅运动咧，要上手啊，讲紧 就唔难啦， 净系上手嗰一下嘅啫。都幾快可以掌握到，即係起碼個波你又打到翻個對面啊，跟住你又可以即係扣殺到啊咁樣樣。 犀利啊！你可以咁樣自吹自擂。 係啊，梗係啦，兜個圈，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咩？我仲有少少運動細胞，雖然體能追唔上， 都仲後生咁樣扮下， 都仲喐到下啦咁樣。 喐到下。 咁即係但係所有好多學新嘢嘅時候都係嘅，即係易學難精呢一個道理就長期都係嘅。係啦，即係我由細到大學好多，譬如運動啊，或者其他嘢都好咧， 好快學得識， 會快過人哋學到第一下咯。咁但係 精咧就唔同啦。 係啦，跟住你有個平台期，或者你真係要再上一級嗰個，其實真係需要鍛鍊，唔係話你有啲咩運動細胞或者有小聰明或者嗰啲天才定咩咁樣，你都係需要練習噶嘛。其實 係冇錯。 咁所以我就只係前面嗰一下，我好快可以攞到上手，攞到個球咁啦。 OK。 咁但係你要再進一步就好難，因為咧你再見到隔離嗰啲牆咧，因為其實佢攞咗一個。旺角嘅街场，咁佢就拆开咗， okay. 即系间咗好多个唔同嘅再细嘅场地去玩。你见到有一啲真系专业嘅，即系乒乓球嘅 高手嚟嘅， 系啦。咁你会见到哇，砰砰声，因为嗰种打法咧，譬如乒乓球咁样咧，你个波一定要过咗对面台弹一下，你先可以回击噶嘛。 系啊，冇错啊。 咁但系佢呢一种就似网球，就系啲波凌空你都可以扣实。 哦，总之你唔好俾佢掂地超过两下就得。 系啦，或者唔出街咁样啦。 哦、okay, okay, 咁你就会见到隔篱场地嗰啲人玩咧，系个波唔落地，不断凌空啪啪啪啪啪咁啊。 好难噶、 啊，好难啊！即系个球速虽然冇网球咁。 你要估佢个轨迹喺半空去到边个位， 同埋咪好近啊， 系 咯，即系好近啊！嗰下又变咗好似羽毛球嗰种来回咯，扑扑扑扑咁样，大概水平线咁样 样。哦，哇，好嘢、 啊！系啊，咁你就会见到，哇、哦，嗰、那个就真系 advanced 一啲嘅打法，同埋咧。永远嘅，你去玩呢一啲有球拍类嘅嘢咧，你听嗰下声你就知道个 level 喺边啦。即系你听人哋打羽毛球，嗰下 系 同你自己嗰下你就知道 嗰个网球一定系咁样， 系啊， 打网球一定嗰个。 即系嗰下同你嗰下，咁你又知道系有分别。即系听声，你又大概会知道个分嘢系喺边。 你哋都系滴滴仔嗰种啦，系嘛？ 我哋系好滴滴仔少少咯，我哋。 即系你哋系个球速大概 系，系啊，类似啊，系啦，系啦。不过冇咁多下嘅，通常跟住落网或者出界。 即係個來回冇咁多，你太 開個局，開個局係試下移下身啫，移下身啫， 係啦，高估咗我哋。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運動幾有趣，因為譬如即係咁耐冇做運動去玩咧，咁當然我都好擔心，即係拉下筋啦。咁啊個運動量咧還好嘅，即係大家都啱啱即係初學嘅階段咧，唔係一個好叫做好 intense 嘅比賽咧，都仲應付到嘅、嗯。雖然隔咗兩日，即係今日就。即係就剩骨痛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咧，我有揾過下呢個運動嘅起源係幾有趣，嗯、即係首先咧，佢係喺60年代已經出現嘅。 嚇、啊，原來咁耐之前 嘅。係啊，我俾你估下，點解佢叫匹克球啊？個匹克嘅代表咩？ 匹克，佢英文係咩 ？Pickle 啊？ 係啊 ，Pickle 啊。 Pickle 即係一種嗰啲醃黃瓜嗰類嗰啲咁樣嘅。 哦，係啊，係因為哇，好難估喎、啊，點解叫 Pickle？ 點解叫匹克？ 系咪完全冇概念啊？ 冇概念、 啊。我话俾你听，佢系咩嚟嘅？ 吓， 匹克系一只狗嘅名嚟嘅。 咁呢只狗嘅名系点嚟嘅咧？ 系啊，你唔好用我讲笑，因为我好奇，我初头啊，即系匹克个名字，佢嘅译咗出嚟咧，好哦，即系谂起奥林匹克啊咁样啦，系啊，即系好 make sense 啊。跟住睇翻咧，60年代咧，佢类似个古仔系点咧？就系有几个美国人。咁佢哋就喺屋企开家庭聚会啲 friend 嚟嘅，咁佢啲屋企人就喺晒喺度啦。咁后屘啲僆仔你知搵嘢玩噶嘛，咁于是乎喺花园嗰度就搵啲波啊，搵啲球拍嚟打啦， 冇嘢做啦。 咁啲大人咧就帮我哋将羽毛球嗰个网咧就降低，去到好似网球嘅高度，即系垫地。 垫地。 咁啲僆仔就攞住啲球拍啊，攞住啲波喺度玩。咁跟住佢哋就喺度咁样猜嚟猜玩一玩嘅时候咧，咁佢哋嗰几个人就发现，咦呢种玩法，所以小朋友玩到啦，因为羽毛球嘅难度，我觉得都会高过。匹克球嘅，咁网球嘅重量又系小朋友你拎住又难啲啦，因为始终你匹克球佢嗰个拍同埋个波望上去咧，其实好似你啲小朋友玩具嗰种重量啊， 即 系 小朋友 friendly 啲嘅，系啊， 同埋佢唔望落去啦，唔似去到羽毛球拍嗰种要咁贵，即系你可以、 okay、 即系叫咩平民啲嘅价钱 可以 玩到， 买得到啦， 系啦，咁跟住咁，总之就系佢哋慢慢就发现，咦呢个运动几有趣，于是乎佢哋开始定一啲规则啦，将佢叫做。真係規則化咗佢，咁、 嗯、 於是乎就建立咗呢個遊戲，咁、嗯、然後就開始同啲隔離鄰舍都開始玩啦。咁後屘有一日啲人就問佢話啊，咁呢個運動其實你叫咩 名好咧？咁樣咁佢當有人就發現，因為每次佢哋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個波走嚟走去咧，屋企只狗就會跟住跑嚟跑去、 啊。 於是乎就攞一隻狗仔個名 Pickle 就改咗作為呢一個嘅運動嘅名啦，Pickle Ball 咁樣。 只狗都估唔到自己原來咁偉大。 系啊， 一个运动命咗名 嘅 真系。 系啊，即系如果啊，只狗仔啊叫 Kelvin， 我跟住叫 Kelvin Ball 啊，你明唔明啊？系啊， 如果只狗仔叫奔神就奔 奔 神 Ball 啦，系、啊、哇好好、啊，或者如果佢叫奔就咁叫奔 Ball 啦咁。 好无聊， 系啦，即系个起源系咁样样啦。咁跟住有好多，即系我会发现，即系再搵资料，我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其实都有人玩紧，同埋佢比较老少咸宜一啲嘅、 啊， 即系会见到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玩咁。咁、 okay、 我觉得几得意。 其实呢啲我哋自己租个场，自己攞屋企嗰啲拍，攞个波咁样嚟打得嘅、 啊、 应该。 冇话唔得嘅， 你都系羽毛球场 size 啫嘛。 系，但你要放个网落嚟地下嘛，你要搞人哋 啲 网。 啲员工走人咪做乜放低个网？哦，冇，我叫佢松咗，帮佢绑翻实噶啦， 转头。但我今日就好攰，因为始终好耐冇做运动咧，即系啲手手脚脚啊、腰酸骨痛啊， 啲乳酸积聚 啊，全部都出晒嚟啦。系啊，但系就系我觉得，即系如果有兴趣玩嘅话，都真系要花时间练习。即系好似以前玩乐器嗰啲都系噶，即系譬如嗰阵时学过嗰啲。木箱鼓咧，头几堂好基本咁样打嗰啲动作，好快上 手 啊，系啊，但系跟住你开始要跟谱打，打啲复杂少少嗰啲咧，一进一级咧就另一件事。 系啊，以前我学琴都系嘅，第一堂就系揿 middle C 好容易嘅啫。 系啊， 之后原来要揿多几个音就好难。 唔容易噶，系啊，所以都几有趣一个运动，啱啱 weekend 试咁，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咯。而啱啱头先我讲我嗰次我哋对手啊，其中一位就系佢啊， 劲唔劲啊？劲唔劲啊？ 佢每次打落网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话：你翻去自我反省下。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 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遇上，清醒能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遇上，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常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我得黄明德的自我反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统计处公布，截至去年年底，本港人口有7,503,100人，较前年同期增加30,500人，升幅0.4%。期内出生人数是33,200人，较前年年底稍为回升700人，而死亡人数54,400人。人口上升主要由于录得51,700个香港居民证移入，包括40,800个单程证持有人和10,800个其他香港居民的证移入。政府发言人说，香港人口在复常后连续第二年录得增长，不少在疫情期间留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去年陆续回香港，而去年下半年仍然录得相当数量的永久性居民流入，亦都有内地和海外人士透过各项计划陆续移入香港。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2.9%， 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 的水平。数字反映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就业情况和上个月公布的数字比较，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有轻微下跌，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就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总就业人数下跌9800人到3697000人，同期总劳动人口减少大约12800人至3799700人，失业人数就减少大约3100人至1026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大多数行业的失业率下跌或者保持不变，在劳工需求受经济继续增长所支持之下，劳工市场短期内预料会维持紧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获特区政府邀请，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交流，会上讨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角色应该怎样进一步发挥，科技发展、航运中心等议题，没有特别倾到基本法23条立法。对于消息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访港6日，李慧琼说，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一部分，相信夏宝龙来香港对23条立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他说立法会已经做好准备，当特区政府完成听取意见将草案交到立法会之后，立法会会做好审议工作，期望23条可以通过以保障国家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就系西九龙走廊西去美孚方向，近住海泓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较早前东涌嘅迎东路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来回方向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就是畅顺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希尔顿中心以及是近住火炭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而家都开始车多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紧急联络人，作曲汤令山、叶崇恩，作词黄伟文，主唱 Gareth T。 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答通宵客机。 偷东西的女孩，作曲徐浩，作词林若玲，主唱许正允。 偷东西的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特别难受，假知你做了这些事，不敢再谈吐剩下的定 义。 YU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许宏毅，主唱 Ega 江海嘉。 想你每天黑得太快，想得心血

中爱，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圆片，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暗示向旁止。再未教化，如喜欢也许不该共生。追逼的你，脑内亢奋，期望这瞬间火花再生。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 SetJ 回复原厂设定，好可惜是人和机器始终都是有点不同，我都说按个掣什么都重新 restart。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笑，说话从不知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声线，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点，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 住张曼之过电。既然找不到一个方法去 click 一个掣 restart， 不如找一些方法去令自己想下其他的嘢，将一切的压力放低，将心里面那种疲劳放下。之前带嚟有 Delta T 最新派台作品啊，龙年第一首嘅作品有呢首《笼中之人》。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好忙碌噶。 冇错，波成平时也要在外国读书，放假回到嚟香港又要即刻做音乐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姚卓飞天遁地， 唔知佢中唔中意食飞机餐呢？ 骚动音乐嘅嘉宾就 Chantel 姚卓菲 ，Hello，Hello， 我哋送上呢个卷轴啊，头先见到我哋都已经好好奇啊，你已经问紧， 系啊，我想知道系咩咯？ 我哋今日送俾 Chantel 呢一句咧， 姚卓飞天遁地。是啊，飞天遁地呢一句啊， 兼且要上山下海添啊， 上山下海， 系啦，飞天遁地，即系嗰个字面，你感觉上就即系会去唔同嘅地方飞嚟飞去啊，跟住又上山落海啊，即系嗰种状态， 好好啱喎，因为我成日都系飞嚟飞去啊嘛，而家 系啊，咁再加上佢有个寓意就系可以来去自如啊，即系嗰件事系好自在啊，即系好有能力地可以游走喺唔同嘅地方咁嘅意思嘅， 我都系仲系要赞你哋啲毛笔字真系好靓， 多谢。 一定要赞啊！帮我哋写嘅同事啊 ，Carmen， 每次 就系唔系你哋写， 唔系我哋写，你太睇得起我哋两个。如果话俾你听，我哋写你又惊啊，估唔到啊！你两个咁嘅样写到呢啲字啊， 即系人不可以貌相， 不可以貌相啊！系啊，因为佢 keep 住都有用唔同嘅字体嘅，咁所以应该有同上一卷送俾你嗰个字体有少少 系 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所以有呢、這 个好有气势嘅， 系啊，飞天遁地啊呢一、這个系啊，咁啊，所以就每一个环节上面都关心一下长听先。先讲即系真系啦，字面上飞嚟飞去嘅嗰个状态，而家即系喺读书方面，因为又要喺新西兰嗰边读书啦。而家个状态系点样咧？ 其实而家嘅状态都系飞嚟飞去嘅，真系。咁但系就每隔两三个月就飞翻嚟一次咁样咯。 系。 咁就一年都会飞翻嚟四次嘅。嗱，上年系啦，但系今年就可能因为要考试，所以就冇咁密咯，飞翻嚟。 系。 今年。 其实攰唔攰咧？即系要咁样飞嚟飞去。 好攰噶。因为尤其是在飞机上面十个钟，你除了睡觉和吃嘢之外，其实啲气都睇晒噶，咁所以 一嚟嚟去都系嗰堆啊嘛， 系啊，真系好闷咯喺上面，系啊。 我想知你 update 得快啲， 我好想知你喺飞机嗰度拣个咩戏嚟睇咧。 冇，我一定唔会揀恐怖片嘅。咁我係卡通片多嘅。 哦， 系啦。咁有一套戏即系《小鱼仙》，我係睇咗好多次。 哦，你中意，因为 系啊，我喺戏院已经睇咗两次噶啦。其实跟住之后喺飞机上面又睇多两次咁、okay. 有咩咁吸引你咧？即系因为佢好多唔同嘅公主系列啦，叫做咁。但系点解呢一个角色咁吸引到你咧？ 系啲歌。 哦， 系啊，系啲歌。咁同埋，我觉得。整个戏是做得很好，即是很色彩缤纷啊。 是。 同埋是咯，很喜欢坏人那幕，我觉得很正。 是。 是啊。 都是喜欢 fans 一点的东西的，会 是。是啊， 是啊。那在即是要飞来飞去 的过程当中，因为也都要即是又要兼顾读书啊，跟着又要做歌啊等等那些。那其实自己生活上面的安排生活习惯那些有没有都要很 discipline 变得。 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几 discipline 一个人嚟嘅。我好鍾意真係 set 啲 timetable 啊。跟、 哦、 住真係要 list 我要做啲乜，我需要好清楚列晒出嚟。即係可以 physically 睇到你要做啲咩，好过喺个脑度諗囉。即係有时都会嘅，但係我鍾意写出嚟多啲囉。 咁譬如即係返嚟香港即係个放假嘅时间嘅时候，咁你自己譬如排一啲譬如、平时嘅时间，你个 schedule 会有啲咩做呀？ 多数是工作，咁、经理人佢哋会 send 一个即系一段嘢出嚟，就系、是、要做嘢，跟住嗰一日系咩时间至咩时间系做啲咩咁样，佢哋会帮我排晒，跟住有时候我就会同佢哋讲啊，今日可能要即系做自己可能同屋企人食饭啊，或者要做功课啊嗰啲，我都会同佢哋讲，即系嗰一日唔得咁样，咁我个 calendar 又会写晒咁样。 系，咁反而其实会唔会喺嗰边读书，因为就主要系。兼顾学业，即工作嗰样嘢喺嗰边就会少啲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嗰边反而轻松啲咧？又调翻转，好似咧， 佢个反应好好， 就摆喺后边啊， 证明到系嗰件事系辛苦。 点解咧？我以为会好啲添。 因为嗰边读书系辛苦过喺香港读书。 OK， 个辛苦嘅位系在于 好多 assignment， 好多嘢要去谂咯，即系嗰啲 assignment 唔系即系你。抄人就得啊，或者真系free ride 咁样就得嘅。你系真系要去谂点样写，即系有一篇文系四千字咁样，即系我要， 唉，真系谂起， 系啊，跟住你嗰啲 theory 要搞得好清楚啦，跟住你要自己去 research 啦，跟住即系我好唔中意睇嗰啲字 啊， 哇，嗰啲真系好多嘢睇。 系咩 topic 啊？四千字？ 即系psychology， 即系嗰啲心理学嗰啲，跟、住你要去 research， 跟住你要自己写你嘅 theory。总之系好多呢排系好多嘢做，系喺嗰边咧，其实压力系大嘅。 哦，因为呢一啲真系大学里边，即系去到 degree 嘅时候就真系 会做嘅嘅 work 咯。 系啊系啊，反而我觉得喺香港即系工作，即系做紧自己拿手嘅嘢咧，就冇咁系啦系啦，同埋好似好丰富就。令到我好似冇諗功課咁多，因為功課係比較煩惱啲嘅。喺嗰邊咧就因為冇工作，所以一定要諗功課。 但喺嗰邊嗱，即係香港嘅生活節奏好快啦，即係你可以即係除咗工作以外，你可以約到好多朋友去玩啊。香港嘅好多地方有食嘢啊、剩啊、周圍走啊咁。但喺嗰邊啊，即係除咗讀書時間以外，其實仲可以做啲咩話？會做啲咩咧？ 喺嗰边其实我有做运动嘅，即系我有去游水啦，跟住有个打一个叫做 netball 嘅嘢， 系好似篮球嘅，但系冇个板咁样噶。 啊，系啊，系啊，系，佢系得啊，唔系嘅，系啊，冇个板啊，有个网咯，跟住你就要射个波入去咁样。咁嗰个我都系第一次接触啦，去到，所以但系我就好勇敢咁去参加咗，咁啊入咗校队咁样咯。 哦，咁即系有嗰啲唔知即系嗰啲inter group 嘅比赛咁样样。 系啊，每一个礼拜六都要去比赛噶。 哦，点解你会拣咗呢个嚟玩嘅？ 因为我觉得难得去纽西兰，咁我又唔系 stay 好多年，咁我觉得中学你都要去闯下，即系试下。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audition 嘅时候咧，系每一个人已经系识点样打啊，点样即系已经打咗五年或以上噶啦。咁我系完全冇打过，唔识啲 rules， 系我要啲 friend 咧喺侧边嗰度同我讲，嗱你阵间咧 audition 咧要做啲咩咩咩，你个岗位咧你报呢个同埋嗰个啦，跟住就你要企咩位啦，跟住佢吹哨子咧，你要做啲乜嘢？即系佢哋临时，即系audition 五分钟之前就教晒我呢啲嘢，咁我好开心，即系学校队都拣咗我咁样咯。咁就喺我比赛呢段时间就系咁急速咁样去训练我呢个技巧。 系。所以玩呢样嘢会唔会喺嗰啲好忙嘅功课当中啊，其实都好似一个 break 咁咧，因为你好似好专注出汗啊咁咧。 系啊，都系逢星期四练习，然之后星期六朝早就去打波咁样咯。咁即系好似有个休息嘅时间俾我，唔好净系困喺间房度温书咯。 系。咁嗰边有冇一啲头先嘅 sports 啦，音乐上面嗰啲有冇即系啲气氛系点啊？身边啲同学啊嗰啲有冇玩音乐？ 音乐都有啲有唱 choir 嘅，咁但系我就冇 join choir， 因为。我唔知啊 ，choir 嘅风格唔系好我嘅风格，所以我就觉得系咯，我唱翻 modern 会好啲。咁我但系每个礼拜我都会唱上呢个 online 嘅唱歌堂嘅，就同老师即系香港嘅老师就喺度即系嗰啲叫视像系啦，同埋亦都会视像唱上呢个钢琴。 哦，好忙啊，听到 都觉得好忙。你谂下，香港已经系有一橛好忙啦，你估唔到原来喺 New Zealand 嗰边都可以咁排到咁满，啲人又话喺外国读书好超，原来都唔 系假嘅，假嘅。 但我想知咁嗰边其他同学佢哋嘅音乐，头先有啲玩 choir 啦，但系佢哋自己听嗰啲歌，你有冇发现即系可能以前我喺香港啲同学听嘅歌，其实系唔一样咁样噶？ 有啲都有嘅，但系我嗰边啲同学咧，佢哋好中意 K-pop 噶，发觉系超级中意咯。即系佢哋有时讲嗰啲，因为我自己唔听男团嘅，但系佢哋就好中意一个叫做 Stray Kids 嘅，成日睇到讲 Stray Kids， 但我就冇乜点样听嘅。咁我就知道，因为喺香港身边嘅人都有时都中意。即系讲下啲男团啊嗰啲，咁我都话啊，系啊，我个 friend 都好中意咁样，同埋佢哋好中意睇韩国嗰啲街舞 show 啊，系啦， 电视 嗰啲系。 咁佢哋知唔知你喺香港系有出歌嘅？ 佢哋知道，佢哋都好 support 噶、即系可能佢都会 support 下，即系 after class 啊 ，Gigi 啊嗰啲，佢哋都会睇嘅，系啊。 佢哋有冇好好奇问你好多？即系喺香港做一个歌手咁样，其实系点样样嗰啲咧？ 有时都会问一下，但系佢哋好。好尊重我做呢一行，即系佢哋唔会gossip 太多，即系可能身边嘅人或者系身边唔系同我好 friend 嗰啲，会系咁问佢哋嘢，然之后佢哋都话佢哋唔想讲太多，因为都想尊重翻我，同埋唔想因为我呢个身份而影响，即系成个友谊咁样咯。 哦，咁几好啊， 几好噶。 但你去之前其实有冇担心呢一样嘢噶？ 有噶，都会惊佢哋唔知会唔会即系。 爆啲乜嘢，或者即系你知噶啦，可能会影咗我瞓觉嘅相咁 po 上 send 俾记者，我唔知噶嘛，系咪？咁但系佢哋好好，佢哋唔会咯，系、 哦、 啦，所以我都觉得好放心啊，有呢班 friend 系、 好好温暖，好似睇紧嗰啲外国嗰啲校园青春剧，有自己一班好信德国嘅朋友喺嗰边生活咁样， 系咁所以就即系呢段时间就忙碌于两边啦。咁另外我见到上年都有一个好似自己嘅 brand 推出咗咁。 啊 系啦，嗰、那个有冇得都讲下，即系又系你多咗一个身份咁，好似 系咯，又多一样嘢忙噶咯。 系啊，但系唔系，其实咧嗰个 brand 咧系限定三日嘅啫。 嗯， 咁点解咧？佢其实系一个慈善嘅嘢嚟嘅。咁我就嗰三日入边就卖咗一堆衫啦。咁嗰堆衫，我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因为系我同我朋友自己设计嘅。咁我哋赚到嘅一啲 profit 就捐咗俾一个慈善机构。 系 啦，咁嗰个慈善机构就去。用嗰批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係啦、 哦， 就咁、是、樣。咁所以嗰三日其實而家已經完結咗噶啦。咁點解唔做耐啲咧？因為咧，我要忙我讀書嘅，我已經好忙啦，其他日都。咁所以希望有啲人問我係咪第時都會做。咁我希望畢咗業之後，得閒啲嘅時候就經營一個長啲嘅 business。 呢、這個都係你其中一個興趣，但係呢個係營，你係比較負責多啲係營運嗰方面啦，定係可能都會同朋友一齊去。參與個 design 咁樣， 我其實兩邊都有嘅，但我覺得我主力係營運、 嗯， 因為我自己對營運一個 business 係有興趣啲嘅，咁我都會嘗試去 input 我一啲自己嘅諗法咯，佢啲 design 嗰度，咁我都有同我啲 friend 去傾，我個 friend 去傾嘅，咁佢就係負責畫嗰、那個，因為我畫嘢唔叻， 係、哦。咁諗法上面都會提供啲設計，有冇將一啲即係 psychology 上面一啲嘅唔知啊 theory 或者一啲對於顧客消費心理嗰啲可以 apply 到落去？ 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咧，如果啲人買呢個嘅話咧，即係呢個價錢點點點點，即係我會咁樣同佢傾咯，係咯，因為我喺學校都有學business psychology。即系一啲顾客上面，即系可能佢见到减价嗰个字，又会俾佢 attract 到，即系嗰啲系。 点解啲价钱永远要 set 49.9 啊？唔系50蚊啊？ 系啦， 就系嗰少少咁样。 就系嗰少少啊！ 哦，但系其实即系虽然话你自己会喺个 business 嗰个营运上面多啲，但系都会参与一啲意见设计上面。但系其实中意可能关于 fashion 啊或者衫啊呢一样嘢嗰啲，有冇话几时开始已经中意噶？ 其实啊。都冇话几时啊，其实好细个已经中意噶啦。 即系中意着系靓衫啊， 系啊，系我好中意去睇关于 fashion 嘅嘢、嗯、即系我成日都会我有个 app 啦，跟住成日都会睇啲 ideas 啊，跟住靓嗰啲我会 save 低佢嘅。系、啦，咁嗰啲相其实都当系我 business 入边嘅一啲inspiration， 即系我有时会睇到，跟住我觉得啊几靓，咁、我就将嗰啲觉得靓嘅嘢融入去我 business 嘅 design 入边咯，系、啦，所以我同我朋友倾嘅时候，我都会 send 一啲我觉得好靓嘅相俾佢，跟住我哋就倾我哋点样可以改装呢样嘢，或者将我哋嘅 design 即系加入呢啲少少嘅。 咁呢样嘢几好啊！其实平时自己喺香港，例如工作，系咪都变咗？唔使下下都等公司去安排啊！今日我着咩衫，反而有时自己都可以。即係有啲意見，或者可能自己搞啲埋啦咁樣。 係啊，有時都會噶，所以係咯。 咁、所以你第時話想讀 business 都幾啱，即係啱啱聽你講就係、是、到時嗰樣嘢又好似可以 apply 到。如果將來自己個 brand 要繼續 develop 嘅時候， 係啊。 點解我細個嘅時候唔識諗呢啲嘢？ 唔係你細個嘅時候，首先冇咁忙先啦，都已經你冇諗住要學咁多嘢。 我細個好忙噶，日翻屋企都要打機升 level， 借得咁多咯，同埋睇卡通片咯。 真係， 我覺得係入咗行之後。 Okay. 成长咗好多，同埋去咗嗰边读书之后，自己个人系真系好似大得好快， 嗯， 所以就觉得差唔多到大人啦。同埋因为我今年18啦，所以就 哇好老啊， 好老 啊，系 啊， 系、啊啊啊、真系好老啊！我哋呢啲后生嘅唔明白，我哋啲后生唔明白你嘅谂法、啊、今年18， 好难跟得上。系咯，真系你睇下呢啲小朋友乱讲嘢嘅，真系教下佢啊要。 当兵的七岁，只懂得玩玩具，到袋与家里，九点乖乖入睡。标签的一句，可否不刻画于心里？留下了记忆，对我

骚动音乐嘅嘉宾就 Chantel 姚卓飞 ，Hello，Hello。咁啊，啱啱就了解咗 Chantel 即系呢段时间生活上面啊，即系学业嗰样兼顾啦。咁啊，翻翻去真系音乐上面出歌《初心小到》呢一首新歌嗰度啦。咁啊，都可以先讲下即系《初心小到》呢一首歌，其实大概几时开始已经要筹备啊，开始谂紧咁样喺你咁忙嘅 schedule 当中， 《初心小到》其实系我上年七月收到 demo 嘅，咁就啱啱系即系个姿态拍完 MV，好似系出咗之后就有呢、這个《初心小到》嘅 demo 收到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呢首歌其实好似韩剧嘅一个主题曲啊，咁一开始就好想。佢哋好想我填一个爱情关于爱情嘅一份词啦，咁但我就打破咗呢个 idea， 就话我想系关于成长嘅一个经历。嗰阵时我喺 New Zealand 嘅，仲系收到 demo 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应该要系我自己嘅成长感受， 系嗰时咁所以个 demo 其实佢未有歌词，净系一个旋律， 一个旋律 就俾到你嗰个感觉咁样。 其实你觉得喺呢短短我谂几年之间，入咗行啊，或者系过咗去读书之后，其实心态上话，你觉得自己改变得最多系咩位置？ 我觉得系个人成长咯，即系自己好似take over 咗爹哋妈咪照顾我呢个身份，因为喺嗰边即系新西兰读书系。要自己照顾自己啦，即系所有衣食住行其实都要自己搞掂。除咗食啦，因为食系可以学校帮我煮。咁但系其他嘢，即系就算你病喺屋企喺香港有人照顾你，但系喺嗰边你系要自己照顾自己。我记得我系有一次咳到系每两秒咳一次，个老师系要赶我走咯。佢话你唔好再上堂啦，你翻屋企。跟住我就好啦好啦，跟住我就自己落去买药。系啦，咁所以呢啲嘢其实。在香港是有人可以帮你做到，但在那边就真的要自己去凑自己咯。 有一下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凄凉啊？点解要咩都自己搞？ 咁又冇喎，冇喎。反而我觉得去到那边是因为在香港是很多人锡我啦，跟住好多人照顾我啦，好繁忙啦，好多嘢要做啦。但一过到去好似好空啊，即系嗰个感觉就是好孤独啊。咁我觉得呢个是唯一一个感觉啦，但是又不会觉得自己好凄凉。 但你中唔中意呢一个嘅自己咧？特别系要咁快就要好似被逼成长啦？你自己中唔中意呢个状态咧？ 我反而觉得被逼成长好过系乜都唔知咯。虽然系冇咗嗰份纯真，即系好似未入行之前系好无知啊，跟住系好多嘢都系小朋友谂嘢咁样。但系入咗行之后就发觉自己大个咗好多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状态系。ready 我去外国读书，因为如果冇入行嘅话，其实我去外国读书系会更加辛苦嘅，因为惯咗系乜都唔知啊，跟住好太顺啊咁样，跟住去到嗰边自己一个，咁我系想象唔到我会点样照顾自己咯。如果系冇入行嘅话， 系有冇啲嘢你发现到系以前冇谂过，原来我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嘅嘢咧？ 点可以搞得掂？ 系即系以前冇谂过，系咪基本上所有生活上嘅嘢都发现，我自己都搞得掂啦咁啊！ 即系洗衫啊，跟住自己搭车走，嗰啲其实因为喺香港，未入行之前或者系不嬲，即系可能去做嘢都系爹哋妈咪车啊，或者经理人车啊，总之一定有人带我去啦。咁但系喺嗰边，如果你要出街，你都系自己搭车。跟住好多嘢都自己搞，其实工作上面啊， 自己搞掂。但我想问，如果要处理自己一啲唔开心嘅心情，即系我觉得，即人一定有开心与唔开心啦。即系你在香港都叫做揾朋友即刻 call 出嚟食个见面啊，屋企人喺嗰边自己一个人要处理唔开心时候，或者唔系叫做好伤心嘅，即系你个人有时总会 down 啲啊，静即系嗰啲状态咁， 啲 emo 啲 系啦，嗰啲状态咁系点样咧？ 我会。即刻打电话翻屋企， 即刻打。 系我有一段时间我系好唔开心，即系去到系觉得好 homesick 噶。我系即刻，每个礼拜每一日基本上嘅 lunch time 即刻打翻屋企，跟住夜晚我系啦， 系跟住到慢慢习惯啦，要 到慢慢习惯就每几日打一次咁样咯， 跟住就到嗰边唔习惯啦，屋企就打翻过嚟啦。做咩你唔打嚟啊？ 佢哋又冇，佢哋又冇，因为佢哋都觉得啊放心啦，咁样咯，即系知道我 大个女啦， 习惯咗啦，咁样。 系 咁，但系一日三餐喺嗰边点？通常你会系点样嘅？ 即系学校搞掂 咧？ 学校会准备嘅，系、 哦、 朝头早早餐就未必会成日整，但系学校其实都啲嘢食都好食， 系 系啊，所以好难肥嘅。 咁你都唔係， 所以咪要打 n e t b a l 所以就要打 n e t b a l 咁我想問咧，咁同今次首歌填詞人殷敏賢即系 Aaron 去傾嘅時候，係咪就係都有得即系都係將譬如頭先講啊呢段時間嗰啲生活嘅感受嗰啲就講咗俾佢聽咁樣去填呢份詞咧？ 其實一開始咧，我係冇同填詞人直接溝通嘅、但我就錄咗兩段 voice message 咁樣就講我。近排即系嗰个心情啊，同埋嗰个忐忑不安嘅呢个状态讲晒出嚟，跟住就佢哋就将呢两段录音就 send 咗俾填词人，跟住佢就写咗呢份词出嚟啦。 咁你睇到之后咧，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啊？呢份 哇，我系好心悒噶，我系觉得好重啊，系、啊。 咁话特别系边啲位置系好重咧？讲边啲嘢？ 即系佢有一句系咩？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跟住我就觉得。是啊，是好彷徨啦，同埋有一句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系好现实啦、啊、呢、這个呢、啊、句歌词， 亦都简单用两句就解释咗、那个，啊、好似讲咗个世界就系咁样样、 嗯。你觉得自己处于边个阶段多啲咧？ 我觉得我夹喺中间， 夹喺中间、嗯， 所以系最辛苦，因为你又唔系大人啦、 嗯， 又唔系小朋友啦，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系最开心，跟、住大人有大人嘅自由。但佢哋又有呢个复杂嘅位置，即系佢哋系好个世界好复杂啦，同埋好多嘢要谂啦，好多顾虑啦。咁但我系迈向紧呢度啊嘛，即系迈向紧呢个大人，所以我系觉得我又好想逃离呢个青春期呢、這个夹喺中间嘅时间。但系我要做嘅嘢就系要继续行前，但行前就系大人啦，所以我有啲惊、 嗯。因为开始要烦恼，哎呀，交税啦，交煤气单啊，水费啊， 咁呢啲都事少系嗰个心态嘅磨灭嗰啲咧。 其实怕唔怕大，即系怕唔怕成长啊？即系怕唔怕变大个？即系尤其你啱啱讲到就啊，嚟紧 upcoming 今年会十八岁，对好多人嚟讲咧，十八岁个意义好唔同噶嘛。有啲人系会觉得啊，我好想快啲十八岁啊，因为十八岁我就可以做呢样，同 friend 去嗰度咁样呢样嗰样。有啲人系话啊。咁去到十八岁，好似就做咗一个大人啦，叫做咁，我就唔可以好似细个咁任性噶咯。 啱啊，系啊，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啊，因为大人其实有好多责任啦。跟住细个嘅时候，你就算做错嘢、讲错嘢，啲人都觉得因为你细啫，因为你即系总之有好多嘢可以一啲 excuse 可以原谅你啊。但系到大人，其实。你是什么人人家就会怎样看你。即是你讲一句说话他们就会觉得嗯这个人的修养就是这样啦。即是他是一个大人是没得原谅的这样。即是很多大人讲嘢要想很多嘢囉。即是不可以这么任性你要做很多嘢去掩饰自己是不是啊、即是你 有一个形象。 有个形象囉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自己讲呢提醒自己第时做了大人都好不要做某一种即是某啲大人，即系你会见好多种嗰啲，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要提自己啊，有啲性格或者有啲做事方法，自己千祈唔好咁做。提 系啊，我觉得尽量就唔好太假啦，呢个系第一啦，同埋唔好做麻烦嗰啲咯，唔好做黑人憎嗰啲咯。 系啊，即系大人都好多种噶嘛，系啊，即系提自己呢一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向前看嘅一个 angle 啦，即系即将自己慢慢一步成为大人啦。但系如果望翻去。过去，因为你话夹咗喺中间啦，望过去嘅时候，即系初心笑到好似呢个名咁，你自己嗰个做音乐啊，嗰、那个嘅初心，其实而家望翻转头又系嗰件事系一件咩事，同埋而家你嗰样嘢系咪都仲系喺度？ 嗯，咁我觉得做呢行嘅初心其实好简单，就系中意唱歌。咁、但我发觉咧，這个初心系会变嘅，因为我虽然我系。仲系好中意唱歌，但系加咗好多负担喺入边，即系你要顾及听众，佢哋想听咩歌，你唔系想唱咩就唱咩，即系而家唔系唱 K， 你系真系要唱俾人听。咁佢哋想要咩，其实你就要俾咩佢哋咯。咁所以唱得好唔好听，其实系都系一个责任咯，变咗，系、咯，所以系。中意唱歌，但系佢上面加咗好多嘢，就成为咗一个负担咯。 系，如果真系俾你自己去拣，唔使谂任何 limitation， 你自己会最想唱一首点样样嘅歌咧？ 哇，呢、這个好难答、啊。我谂系，我其实咩歌都中意唱嘅， 即系好睇我中意听啲咩歌咯。 系，譬如呢一期咁样，如果而家任你发挥做一首歌新歌啦，咁样样系啦，唔使理市场考虑，唔使理人哋中唔中意先，就系、是、自己中意，你会想做一首咩风格啊，咩题材啊咁样歌。 我会好想唱 R&B。 Okay. 其实我不嬲都好中意听 R&B 嘅，咁啲人都话我好啱唱嘅，咁所以都想整一首咁嘅歌。但系、有时唔开心嘅话，会好想唱啲慢歌嘅。 系 咁我知道，即系好多人都想我唱啲 sweet 啲嘅歌咁样啦。虽然系我拿手嘅，但系我觉得有时如果有啲情绪想表达嘅话，都想唱啲惨啲嘅歌。 要长大啦，都因为 要长大啦，系。 但系都中意听开，譬如 R&B 咁，有冇有边啲 artist 系自己中意噶？ 近排咧好中意听 SZA， 系 啊， 哇，真系， 把 声系啊， 系佢吸引到你嘅系在于即个声音上面啦。 佢个声音同埋佢啲转音，系啊， 系， 同埋佢啲歌系真系好听嘅， 系。 其实你是不是私底下在家有时练下歌都会 唱下这些 唱下这些转音，因为可能有时听广东流行歌的而且确因为咬字的问题，你会省略了这些转音，没那么多可以做到、你可能唱英文或者国语可以做多这些转音。你平时是不是其实收收埋埋是会练下这些东西的呢？ 会的，即是跟着唱咯都会、因为我觉得这些是要练的，就算广东歌未必首首都可以 apply 到这些转音，但是总会有几首是一定可以做到，我觉得要摆返这些风格下去。 是是你的风格待住这些。 是待住的。 咁今次这一首歌在刚才讲作曲，即是有苏道哲和 Koey 啦，因为阿杜都是编曲监制，即是跟他 work， 他 as 一个监制今次去跟你去录音啊等等，那个过程又如何呢？ 个过程很得意，因为第一个 session錄音咧，其實係全家一起去嘅，即係爹哋媽咪阿妹一起去曬咁樣啦，跟住有經理人去啦，跟住成個氣氛係，我覺得係好，我有少少緊張啦，同埋好有少少唔自在，因為唱緊一首係自己最內心嘅一首歌，咁你要唱出嚟咁樣，跟住大家又咁樣望住，有少少緊張嘅，咁阿杜 feel 到我係唔係好放得開。跟住第二个 session 咧，佢就将所有人赶走，系得我同佢录音咯。 OK，sweet 系啦，咁成个气氛就会比较好似我自己一个孤单唱紧一首最内心嘅一首歌咯。咁就成个气氛出翻嚟。 系咁即系佢嗰个客观环境就叫咗其他人就得翻你喺度啦。咁跟住喺真系录嘅时候，佢会唔会都有一啲 guidelines 啊，或者有一啲方向、情绪、语气嗰啲咁样俾你？ 有啊，佢一开始嫌我唱得太惨 啊， 跟住佢就尝试用好多方法引我笑啦。跟住 我想知佢用咩方法搞激咁啊？ 唔系啊，即系会开咁样，即系一个演唱会灯，跟住咁样，跟住系喺个玻璃嗰度咁样，跟住同埋佢叫我攞张。我觉得好靓嘅一张风景相出嚟，跟住有好多，即系有叫我合埋眼啦，做啲动作啊，咁样即系系好多呢啲 guidelines 咯。咁最后尾佢都系想我用一个谂我呢个歌词究竟系表达紧啲乜嘢，同埋我最想讲出嚟嘅 message 系乜嘢？ 咁你拣咗张咩风景相啊？嗰阵时 喺 New Zealand 影嘅，系啦，就系、是、一个好大嘅一个草地，跟住睇住个日落嘅一张风景相。 哦，呢张咁难忘系因为咩咧？你觉得？ 因为觉得好靓啊，成个风景。嗰次系拍 MV 嘅，系啦、 哦， 就去咗呢个景点，跟住系好靓，所以就影低咗。跟住我觉得，有句歌词我唔记得咗系边句歌词，但系佢叫我攞出嚟，就幻想自己喺呢个风景入边咁 系。咁頭先都有講，即係阿杜話啊，即係要諗住呢一首歌你最想可能 deliver 嘅一個 statement 或者一個 message。即係如果而家即歌完成咗啦，而家去到呢個階段，你最想人嚟聽完之後攞到嗰樣嘢又係咩？ 我想佢哋諗翻起最初心嘅自己，即係最無憂無慮、最開心嘅自己。係啦，因為而家啲人太多顧慮啦，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大人，即係成為咗大人，我成日都覺得大人係。内心其实都是一个小朋友，但是因为你要 present 自己，你要是一个大人，所以先会将很多东西去掩饰自己，去告诉人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我是懂尊重人的，但其实内里你都是一个小朋友，只不过你经历了很多东西而已嘛。所以我很想你们找回 最无忧无虑，唔需要谂呢啲嘢嘅自己咯。即系你提翻自己，其实曾经都系一个好纯洁嘅一个人咯。 我见到你小朋友面咧，成日都 我系啊， 佢成日攞啲卡出嚟玩就好小朋友。 因为我都已经将我嘅初心系表露无遗嗰啲。 你将大人嗰个摆咗喺里边啊，将小朋友个攞出嚟。 因为尽量觉得诶，唔好咁忐忑啦，做人尽量初心啲啦，咁 样。系啊，啱啊，所以系咯，同埋我知道人真系好多不安嘅、 嗯， 但你要提翻自己，其实。曾经都好开心， 系而喺即系呢一首歌嘅 message 上面，亦都有喺呢个 MV 里面希望即系叫 deliver 到啦。呢、這个 MV 嗰度，我觉得都一个几 signature 嘅一个位置，就系、是、你嗰个发夹啦，即系嗰个好似一个好好、象征性嘅一个 meaning 嚟嘅呢一个。咁啊，呢一个MV 拍摄嘅时候，系咪都系之前都系翻嚟香港录歌嘅时候就拍埋咁样？ 其实系金转翻嚟， 哦，金转翻嚟， 系啊，系十二月度就拍咗呢个 MV， 系 系啦。咁其实呢个 MV 大家可能唔好留意到啦，就係、是、两个我嚟嘅，一个就係而家嘅我啦，即係人前幕前嘅我、一个就係初心嘅我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喺度对话緊，咁初心嘅我呢就好想同而家嘅我就讲，其实你唔需要咁担心所有嘢喎，即係呼唤返我返嚟，同埋好想我返呢个初心小岛，因为呢个先係我最舒适嘅地方囉，初心。 咁、所以变咗你喺里面，你就要适应唔同状态嘅自己㗎喇。 係啦， 即係又要有初心嘅自己， 同埋一个人前嘅自己就比较多啲不安囉，但係又要摆一个好专业嘅样出嚟咯， 系。咁、你拍嘅时候系咪就要即自己同自己讲？好啦，我而家系而家初心。 系啊，要系咁，即系系咯，要系咁将我系啦转换咯，同埋要调理我嘅情绪。 同埋有时候我觉得好难嘅一样嘢系咧，即系虽然头先讲笑话，即系我都好似个小朋友咁啦，但系你一旦成为一个大人之后咧，其实你系好难真系攞翻小朋友嗰一面出嚟见人， 系啊，系做唔到嘅，除非你系同啲好 熟 好 close 嘅朋友，即系可能由细玩到大咁样，就会少少咯。但系我觉得系咯、大人好多顾虑啊，你哋要谂好多嘢， 系啊， 所以都好惊。 所以你仲有其实向好嗰方面谂，你仲有好大半年以上嘅时间可以珍惜一下嘅， 都唔系好 多。 多 谢你 系嘛？ 系啊，多谢你嘅分神叔叔啊！呢句真系定。 但系咧，又好似佢个 intro 咁样咧，好似出倒数紧啦，唱紧嗰首生日歌就嚟到啦，就嚟要吹蜡烛啦。 系啊，我觉得呢个 intro 都几好听，即系好开心啊！倒摆咗呢首 生 日 歌 落去，系啦，衬翻第一句。 佢 demo 嘅时候已经有啊，定系话系之后再 之后先加落去？ 哦，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个 MV， 因为头先我讲我留意到即系嗰个发夹，其实就深刻都反映咗《双人体》里面饰演紧唔同嘅状态嘅你系点样样啦。咁啊，有呢一首嘅初心小岛啦。 嗱，咁啊，最后啦，我觉得趁未到十八岁咧，因为下次我惊见你嘅时候，你已经十八岁啦。 系啦， 趁你未到十八岁，俾你去一个最后十七岁嘅小朋友嘅 愿望， 唔系大人嘅愿望。 系啦， 你想去一个咩嘢愿望咧？ 我希望最后会揾到出路，系啦。 好大人啊！你呢个愿望， 系啊，咁我唔紧要啦， 都 OK 嘅。 我祝自己学业进步，学业进步，考好嘅成绩。 哇，好过年啊！呢个愿望， 考试100分，耶！ 好啦，咁祝你揾到你嘅出路 啦，系啊，祝翻呢一个。好啦，今日多谢你啊，全听啊 ，thank you。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 小岛竟然这么远，前面孤僻雪山怎么取暖？孩童期待再高一寸，成人期待多心酸。 想听嘅初心小岛，听日5点再见。